面都不要抱有幻想。台湾当局企图借机做文章和搞突破，完全是徒劳。英国警方表示，一名警员在拘留所内中枪身亡。警方说，事发在星期五凌晨，一名拘留在伦敦南部一所拘留所内的23岁男子向一名警员开枪，这名男子亦都受枪伤，送院之后情况严重。警方对事件表示震惊，初步相信警员在事件中没有开枪，正是循谋杀方向调查。内政大臣彭黛玲对事件感到震惊和悲伤，说警员每日面对危险，保障大众的安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并且会在明日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5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16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14点，跌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新上市嘅名元云系报30.7，腾讯控股503.5，跌1.5，阿里巴巴258元，跌3元。美团点评232元，跌6.6，中国恒大13.78，跌1.44，小米集团19.72，跌1.2，盈富基金24.06，系跌6仙，中国平安80.35，跌1毫，港交所355.8，跌1.8，融创中国28.95，跌1.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887，瑞士法郎8.361，澳元5.479，加元5.804，新西兰元5.094，欧元9.0302。每百日元对港元7.35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93。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升116点。港金现价报17,29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0.51美元，卖出1871.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有坏车阻路，咁现时一带的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过了九龙货仓。就在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慢线是有坏车，车龙排到九龙货仓。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咁受到车多影响，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近浙江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接近北角码头，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军器厂街一段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去湾仔交汇处。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的交通繁忙，龙尾亚街路街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窝打路道。提提大家啦，喺沙田围路因为修路，沙田围路去沙田市中心方向，近住威尔斯亲王医院嘅快线咧，而家仍然系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

能够就出年嘅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咧达成共识。咁原因就系咧劳方咧系要求上调嘅，咁但系咧资方咧就话而家个经济差，同埋亦都系担心咧系有一个涟漪效应啊，引致到其他员工咧都需要加薪，因此咧就大部分嘅委员根据报道就话啦，都系建议咧系冻结喺而家37.5嘅呢一个嘅水平嘅，37.5嘅水平嘅。嗱，咁啊，其实最低工资委员会如果佢达唔到共识嘅时候，咁究竟佢嗰份嘅报告会点写咧？咁而政府嘅方面啊，行政长官又会点样去决定呢个嘅法定最低工资嘅嗰个金额咧？咁呢个都可能系大家要值得去探究同埋关注嘅地方。而另一方面啦，有一啲嘅劳方嘅人员就指出咧，其实喺而家个经济环境之下咧。呢啲嘅打工仔咧，特别系啲基层嘅打工仔咧，都系身受其害嘅。尤其是譬如喺保就业计划之下啦，就唔担保咧，啲雇员咧系嘅佢哋嘅职位一定获得保障。咁所以因此咧，就觉得喺咁嘅环境之下，更加唔应该咧剥削啲劳工。但系资方就觉得咧，如果你最低工资一旦调整咧，咁其他嘅员工嘅薪酬咧都要调整噶啦。你点睇？18-2-31打嚟同我哋倾下。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9月25号朝早9点，立法会财委会审议大约240亿元嘅第三轮防疫抗疫基金，多名议员要求政府推出更多惠民措施。自由党邵家辉 喺今次第三轮嘅抗疫基金里边嘅话咧，即系同第二轮咧，即系好明显支援嗰个嘅金额咧，其实系大幅减少嘅。尤其是咧嗰14个有12个被勒令停业嘅处所，而家增加到变咗14个嘅处所啦。 民主党邝俊宇 45亿几就做下支援失业啊，里边100几亿走去做疫苗咁样，喂，回收最实际啊。 政务司司长张建宗 派钱咧就是、全民差唔多18岁以上系都有嘅，包括喺海外居住嘅咧，呢、這个喺今时今日我哋而家个财政状况咧，我哋认为亦都唔应该做嘅，钱应该系聚焦帮有需要嘅人。 下午1点，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话。警方修订警察通例传媒代表定义，不会影响记者采访，相信能够便利到真正采访的记者。 只不过就便利了一些真正从事采访，而是有些地方我真的可以比他行入一点的。我们是在阳光底下做任何事情的，有些团体就说不会，喂，我们是不是怕记者啊？绝对不怕，我们就是完全是公平开放。 本港新增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全部都跟早前确诊个案有关联。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最低工資咧，法定最低工資咧，而家就係37.5啦。咁啊，有傳媒咧就引述消息咧，就話最低工資委員會傾過兩輪嘅會議之後咧，都未能夠就住個調整幅度咧達成共識。勞方要求上調，資方咧就要求咧係凍結嘅。嗱，咁你點睇咧？法定最低工資係咪喺而家呢個經濟環境之下都應該要去調升咧？因為咧，往往领取紧法定最低工资嘅咧，就系一啲比较基层嘅雇员啊，包括咗咧系譬如啲物业管理啊、保安啊，同埋清洁服务等等。咁你点睇呢个嘅呢个嘅影响咧？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咧劳工顾问委员会嘅雇员代表周小松。周小松你好， 系 你好。 你好， 你哋而家听到有消息就话啦，即系法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咧，即系就话未倾掂数啦吓，咁啊雇主嗰方面仲话需要冻结添，你哋作为劳方，你哋个反应系点咧？ 我哋梗系觉得冻结最低工资系一个非常之唔理想嘅做法啦。咁我哋睇翻个最低工资，依家攞紧最低工资嘅嗰啲人究竟有几多，同埋系啲咩人咧？其实咧，按照政府嘅数据咧，依家攞紧37.5呢个最低工资水平嘅工人咧，就得20000个左右嘅啫，20000人。咁呢20000人咧，其实主持人头先你都讲过啦，就主要系集中于一啲保安同埋清洁行业，而系一啲 好低层次嘅单栋式嘅保安，啊，大家都知道嘅，即系一啲旧区咧，嗰啲单栋式大厦嘅一啲保安员咧，先至系攞紧最低工资嘅，或者系嗰啲楼宇嘅一啲清洁嘅女工，呢个占咗相当大一部分。其实佢哋换句话讲咧，呢啲系一个香港社会、香港打工仔、工人入边系最底层之中嘅底层，系占咗全香港嘅劳动人口0.5%左右啦，1% 都唔够嘅，即系极少人系攞紧最低工资嘅。所以我觉得如果系冻结咧，咁意味住咩咧？因为依家嘅最低工资嘅检讨机制咧，就两年检讨一次啊。咁呢个37.5%，其实佢哋系由2019年嘅5月份开始攞紧。咁如果系呢次冻结咧，佢哋意味住呢一个37.5%嘅呢一个工资水平咧，是需要攞4年的，是会攞到呢，是会攞到呢2023年的5月份才开始有有可能下一次调升。 是。 那其实一个这么低的工资水平，你一攞4年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是非常之不理想的，对这些最低层次的工人来说呢，是严重地影响到他们那个实质的购买力。 是。咁我諗呢，不如分开两个层次呢去睇啦。首先就住37.5%呢，呢个法定最低工资金额啦。咁刚才你亦都係有讲到啦，就係、是、其实而家真係攞緊呢个法定最低工资嘅人呢，唔係即係话真个雇员数目呢，唔係话咁多，就大概係即係20,000+左右啦，21,000左右啦。咁但係呢，喺商界嚟讲，或者喺雇主嗰方面嚟讲，佢哋往往呢就唔係着眼于呢20,000+人，其实佢系着眼于其他嘅雇员，因为喺佢哋嘅即系心目之中咧，就系当你最基层嗰啲加咗咧，你其他嗰啲咧亦都会有一个加薪嘅诉求或者加薪嘅期望，咁于是咧就要一层一层一层咁样涨咧，就造成一个涟漪效应。咁所以总体嚟讲咧，就算佢哋唔系聘请紧呢一类嘅雇员咧，其实佢哋都会受到呢个整体嘅工资上调呢个期望咧而有所影响嘅。嗱，你点睇呢个理论呢？其实呢个理论系由最低工资一推行咧，到而家为止咧，其实雇主都系有一个咁样嘅讲法嘅。 系明白嘅，我都想即系详细少少回应一下呢一个涟漪效应嘅问题。咁你讲嘅正话都大家都好明白啦吓，佢雇主主要担心咧就涟漪效应，呢、這个最低工资37.5%咧，可能对佢哋真系影响唔到嘅，佢哋依家请紧嘅人可能都唔止37.5%。其实他们是担心一个涟漪效应，就涟漪效应究竟对一个雇主，对香港的雇主影响有多大呢？其实最低工资实施初年呢，我看回的资料呢，他在14年的时候呢，曾经有研究委托过一些研究机构做过专门就这个涟漪效应呢做了一些研究的专题报告的，他公开在网上出来的。我看到他最后结论呢，其实我看紧是2014年那份呢，就佢系实施最低工资之后咧，系受涟漪效应影响嘅嗰个工人嘅人数咧，大概系最低嗰10%。先至即系换句话讲，同你嘅工资水平同最低工资接近嘅，嗰啲人先至会受到涟漪效应嘅，即系会受惠于涟漪效应，会加薪，会加多啲啦，或者。咁其实其他嘅第11份位以上嗰90%咧，基本上佢嘅加薪幅度咧，经过佢研究睇到咧，系同普通社会普通嗰个加薪幅度系一致嘅，吻合嘅。即系换句话讲，其实系受涟漪效应影响嘅雇员嘅人数咧系唔多嘅，系头嗰10%。咁嘅雇主咧系唔系真系一定要行，即系要執行呢一个所谓涟漪效应咧，亦都系雇主做自愿嘅。其实加人工咧，雇主一般都考虑好多因素啦。涟漪效应咧，我相信就算系嗰10%啊，即系最低嗰10分位，佢雇主有需要去考虑嘅嗰10分位嘅人数咧，佢都会考虑多个因素之后先决定加多啲。 不过其实周小松啊，即系你头先都引述咗一啲之前嘅研究数据啦。咁但系咧，雇主佢哋永远都会有一个咁样嘅睇法嘅，唔系讲紧咧，净系我而家 帮我做紧嘢嗰班咧，可能有一个加薪嘅期望啊，而系讲紧咧，我系要用一个更加高嘅薪金咧，去请翻一啲新嘅人入嚟。即系譬如举个例咧，好多时即系佢哋会举个例子咧，以饮食业为例啦。其实佢哋就算一个洗碗工咧，都要用高啲嘅工资咧，先至能够请到人。咁嗰个所谓即系涟漪效应或者水涨船高咧，有阵时唔系讲紧就系话佢净系带动紧而家嘅人。是系加薪几多，而系讲紧咧就系所有嘅一啲可能系即系基层嘅职位咧，其实都因为个最低工资嘅调升咧，而要随住去调升，即系佢哋系睇呢一样嘢。 嗱，其实咧就我又唔系咁睇嘅，所以涟漪效应佢公司咧，嗰个雇主咧，佢考虑多方面嘅因素，跟住决定加几多人工。如果话，一个雇主依家佢所有嘅，其实佢依家请紧嘅雇员全部都系高过晒嗰个最低工资噶啦。啊，佢咧就喺经济好嘅时候，可能涟漪效应咧会对佢嘅加薪决定有一定嘅影响。呢、这个咧系就即系研究报告都冇讲呢啲内容嘅。但系我哋工会咧都睇到一啲嘅好多嘅工友嘅反映翻嚟嘅情况就系、是、高薪少少嘅，根本就最低工资点样调，佢都完全同佢冇关系嘅。另外一个方面咧，就系喺经济差嘅时候咧，其实涟漪效应咧根本系失效嘅。依家根本都冇调整最低工资，亦都冇人去话有一个提一个咩加薪指标嘅情况之下，其实雇主都纷喺度减人工啦，喺度裁员啦，喺度放无薪假啦，呢啲咧其实就唔会话受到一个涟漪效应所影响嘅， 你 经济特别经济差嘅时候，你定一个最低工资水平咧，只不过系对工人嘅一个劳动价值。一个最后嘅一条保障线嘅啫， 明白嗱。咁 对雇主系一个产生一个涟漪效应。 明白，好啦。咁由问题嘅第二个层面啊，其实咧你哋都不嬲去争取咧话要做一年一检噶啦。咁其实罗志光局长咧都曾经讲过话，如果一年一检咧就可能系好机械式咧，根据啲数据去做就未必系一个即系最好嘅方法。咁但系我想问啊，调翻转，如果是话今年就冻咗嗰个最低工资，跟住咧就可能系喺法例上面修订，就令到出年咧可以就住嗰个最低工资嘅水平咧再进行检讨，咁于是就唔使等到去2023年咧先至调整最低工资啦。咁又得唔得咧？你哋又接唔接受咧？ 嗱，其实如果由两年一检去到变成一年一检咧，我觉得呢个系绝对系好事嚟，亦都系我哋要求嘅一样嘢嚟嘅，即系。至於佢話好機械式，我又唔同意。你政府每年一次，你都檢討人工啦，都做到好似好科學咁啦，揾到好多嘅公司去調查。其實最低工資何嘗唔可以咁樣做呢？ 明白，我就係想話，即係如果係以佢改變咗，唔係兩年一檢，用一年一檢嚟做一個嘅叫做即係交易咁樣啦，咁就換取咧勞方同意今年係凍結喺37.5。接唔接受呢？ 我觉得即係呢两样嘢係要分开嚟讲啦。你如果夹硬将佢扯埋呢，话作为一种交换呢，我觉得又唔係理想嘅。因为确实呢，我哋要保持嗰个最低嗰层次嘅工人嘅最基本嘅购买力，呢、這个我哋先至係最重要嘅。 明白，即係所以其实争取两样嘢，第一就係、是、最低工资嘅金额应该要调整，第二就係、是、由两年一检争取变成一年一检。咁好啦，好快咪埋一样啦。你哋心目中应该个最低工资水平调升去几多？ 我哋最初按照我哋嘅理念去建议呢，我哋劳联就42嘅。但係如果鉴于目前咁嘅情况，大家最低工资委员会嗰度又喺度傾緊呢，就其实我哋都愿意作出一啲嘅妥协让步，冇问题嘅，呢、這个可以傾嘅。当然啦，依家你话叫我啱一个数出嚟就难嘅，但我只能够讲呢，我哋要保障呢班工人最基本嘅购买力係能够保障得到。即係话如果跟得到个通胀，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周小松，唔该你倾到呢度啊，麻烦晒。周小松是劳雇会的劳方的代表嚟嘅，亦都系本身嚟自工会嘅啦。1872311，你点睇呢？打嚟同我哋倾下。郑先生，你好，郑生。 喂，早晨， 你好。 安 你好。 你好。我想讲翻咧，嗱，今次嗰个真系劳工团体，我觉得真系今次要企硬。我最主要有两点意见想表达啦。 第一點，我其實今朝都有聽到勞方嗰個代表個講，佢話嗰個好似係20,000人啫嘛，即係 21,000幾啦嚇。 係啦係啦， 收緊最低工資。 佢其實講得好啱。如果我連呢20,000幾，我哋即係已經落後咗個最低工資，而且疫情關係多咗好多開銷咧、 嗯。 你咁樣個工資你仲唔加翻俾？因為已經係落後咗，其實佢已經係個通脹已經俾咗錢，其實係蝕咗噶啦。咁我哋都唔關顧呢啲人咧，我哋香港呢個咁富裕社會係絕對講唔通嘅咯、 嗯。 而且僱主所謂嗰個擔心咧，其實佢哋所謂擔心，我覺得即係事實證明，其實當年為張宇仁嚟講。好誇張，我咪俾人笑20蚊張嘅。佢講嘅事有冇發生咯？嗰、那個連衣效應或執好多有冇發生咯？佢哋僱主講到誇大其詞嘅。咁嗱，我覺得勞工團體咧今次真係要企啊！嗱，如果金額嗰度咧真係大家傾唔掂數咧，我個人嚟講咧就唔係介意佢今次可以即係今次凍結。但是我哋勞工團體一定要爭取翻我哋失去咗原本有但失去嘅權力。本來我哋勞工團體咪有個集體談判權嘅，回歸嗰時咧，跟住又俾人奪去咗。咁勞工團體嗰時已經講唔通噶啦，即係工聯會嗰啲難辭其咎噶啦。嗱，幫我哋爭取翻個集體談判權，同埋可能有冇機會學歐洲嗰邊咧，即係談到啲談判權，你話好複雜做唔到，學歐洲嗰邊得唔得？将 OT 咧话好似炒大肚婆咁样，将佢刑事化。 好多谢晒你，郑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去年626包围警察总部案，一名警员供称受袭导致飞枝爆裂。26岁被告早前被裁定暴动等3项罪名成立，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囚4年，警方欢迎裁决。商业罪案调查科伪钞组处理警司吴基俊表示，今次是自去年6月反修例事件以来，首宗经审讯之后的暴动罪罪成案件。警方欢迎和尊重法庭的裁决，认为今次的量刑起到阻吓作用。又说警方尊重市民集会权利和言论自由，但必须在和平和守法方式之下进行。警方不会纵容暴力行为，对任何违法行为必定会追究到底。警方向民阵就申请10月1日举行游行发出反对通知书。民阵寻日同警方会面讨论游行安排，今日收到警方书面通知，表示警务处处长认为有需要维护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同保护他人权利同自由，并且考虑限聚令同疫情的因素，亦都因为民阵过往的游行期间同结束之后出现不同暴力事件，以及游行地点接近高风险建筑物等的原因，决定反对游行举行。民阵原定提出在10月1日下午2点开始游行，由铜锣湾东角道前往中环北打街，以4人1组形式，每组距离1.5米游行，期间不设集会。内地传媒报道，电信设备生产商华为位于广东东莞松山湖的研发实验室下午发生火警，现场满布浓烟，大量浓烟由大厦内升至半空，蔓延至附近的大楼。东莞消防救援支队说，火警仍在扑救中，暂时没有人伤亡。又话事发在下午3点之后，起火建筑物属于钢结构建筑，火警主要燃烧大厦的吸音棉。美国司法部入禀加州三藩市联邦法院，要求推翻禁止将 WeChat 从美国应用程式平台下架的临时禁制令。入禀状认为联邦法官比勒早前颁下临时禁制令是错误，认为法院容许民众不受限制地继续使用 WeChat 对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构成威胁。WeChat 暂时未有回应。 美國原定在過去的星期日禁止下載和更新 WeChat， 並且要求應用程式平台將 WeChat 下架，但法院早前認為政府的行動移除了 WeChat 用戶的溝通平台，影響他們根據憲法第一修正案獲賦予的權利，因此頒下臨時禁制令。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较早时近住观塘码头慢线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观塘绕道东行的交通只是比较多车一些。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是接近浙江街。坚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相当之长，排队海丰园。西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去西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过了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军器厂街仍然是车多挤塞的，龙尾在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慢车，龙尾海丰园。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龙尾去到船街。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在加诺萨圣方济各书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去到家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龙尾窝打老道。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旺角方向，近美孚港铁站一段是挤塞的，龙尾在玛加烈医院。清水湾到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大埔仔村那段慢车，龙尾过了亚公湾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明日大屿的前期研究都会上财委会，民主党主席立法会议员胡志伟 发债都要做明日大屿。其实政府没有将香港人面对的困难是摆在第一位。 民建联的立法会议员郑荣信， 房屋的问题始终是需要解决的，不能够就搞疫情，我们没钱，其实现在也不是没钱，都有8000多亿在这里。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 咦，你对广东广西的格言好熟悉咁喎？ 失礼失礼。 嗯嗯，我想讲你知，次官回归啦。 真的吗？几时开始啊？我想知啊。 我是刘天赐，9月28号星期一开始，我会回归广东广西节目，继续同大家网络通识文化。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就住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嘅调整啊，你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咁啊，根据翻传媒嘅报道啦，就指咧话最低工资委员会经过两轮会议之后咧，都未能够就住个水平嘅调升咧达成共识。资方咧就认为应该要冻结，咁但系劳方咧就认为应该要调升嘅。咁而咧喺劳方咧即系。雇员嗰方面啦，即系认为调升咧，其实而家市面上即系有一啲唔同嘅建议或者睇法啦。咁其中咧有一啲咧就倡议咧系话，譬如加到去大概40元咁样啦，就可以追翻个通胀啦。咁如果咧我真系以40元嚟计啦，其实比起而家嘅37.5水平咧，就大概咧系上升咗差唔多6%+左右啦吓。咁但系呢一个6%+嘅最低工资嘅调升啦。究竟会对于其他嘅雇员薪酬带嚟啲乜嘢影响呢？咁不过呢亦都要留意一样嘢，就係当最低工资委员会佢哋去考虑嗰个嘅法定最低工资嘅法定工资嗰个嘅水平金额嘅时候啦，佢哋係要采取一系列嘅指标呢加以研究嘅。除咗係头先提过嘅整体经济嘅状况之外啦，亦都要考虑返呢劳工市场嘅情况竞争力啦，同埋社会共融嘅。嗱，当考虑到社会共融嘅时候咧，其实都会系考虑翻，即系譬如对于即系社会嘅唔同人士嘅影响咧，譬如喺对社会和谐上面。又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呢？咁呢啲咧都係法定最低工資委員會佢哋考慮調升法定最低工資嘅時候咧，或者考慮緊定咩水平嘅時候咧，要考慮嘅因素嘅。啊，電話號碼1872311，你有啲乜嘢意見同睇法咧？而家咁樣嘅經濟環境係唔係應該要凍結咧？咁但係如果凍結嘅話，對於而家啲基層嘅打工仔又會唔會構成一個都頗大嘅生活困難咧？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劳雇会嘅雇主代表郭振华。郭振华你好， 系你好， 系嗱，郭振华就雇主嗰方面，你哋嘅睇法都系应该要冻结噶啦吓，唔应该调升噶啦，系咪啊？ 其实应该喺而家呢个阶段咧，就唔应该喺度再讨论吓，即系喺个叫调整，因为主要嘅原因，因为大家都睇紧而家呢个咁嘅环境咧，系即系搵工做咧，即系能够开足工都难嘅。如果唔係都唔會呢個保就業計劃第一輪、第二輪出嚟啦。咁所以喺而家呢個階段，如果傾講要增加係冇可能嘅，要傾減咧又係喺嗰個即係道理上邊咧又有啲欠缺嘅。咁所以你要傾嘅時候又可能比較難咧去説服到僱主俾佢加嘅。咁所以如果你唔加就又唔想減，因為減。嗰、那個情緒上係比較難去處理嘅，咁最低工資委員會真係好難傾得埋嘅喎，咁所以傾幾輪兩輪都傾唔到，咁學者亦都根據嘅數據，佢因為其中學者都係其中一三方面其中一方喺學者裏邊，就根據數據咧去睇而家嘅經濟情況咧，係咪都能夠喺而家係仲適合？即係增加工資咧咁啦，咁佢都要睇喺而家個社會嘅情況係咪真係增加呢個少少嘅幅度，而影響到大家嗰、那個即係一齊共同渡過難關嘅即係個心理嘅準備，咁好似又唔係好足夠，又係唔係好適合咁樣。 係嗱，不過郭振華，我諗有一樣嘢都可能要考慮，因為法定最低工資水平咧，根據法例咧就係會兩年檢討一次啦。如果你今次凍結咗嘅話咧，咁佢哋就下次嘅調升咧就要去到2023年啦。咁即係話咧，其實37.5呢個水平咧就要由2019年嘅5月1日就捱到去咧2023年嘅。 4月30日为止。其实中间是讲紧咧，都一段即系相当之长嘅时间。咁当然啦，而家受疫情嘅影响咧，经济环境未必系一个即系最好嘅情况啦。咁但系就系因为咁而要嗰一班最低层工资最低嘅打工仔去挨咁多年嘅法定工资水平，呢、這个又系咪公平咧？ 我同意嘅，因为实际上目前系攞緊最低工资水平嘅人呢，就真系佢嘅生活更加困难嘅。特别喺而家又有多开唔出工咁嘅情况，你又系冇继续增加，咁对佢哋系唔公平。但系真系实际上喺经济逆境嘅时候呢，亦都好难呢，真系我就算俾咗份工你做，加多你少少。但是即是所收入的呢是真是这么大的影响。即是心理上是好的，我们维持那个在通胀的水平的工资是跟住呢个通胀会提升。但是在现在逆境的情况下呢，都要大家看看，就是因为有很多雇主呢，他现在即是想撑下去呢都有个难度。那我们看得到很多，即是就算大到好像国泰俾錢佢都唔敢要，仲有好多攞咗第一次嘅第二次佢都唔敢攞。咁證明一件咩事呢，就係佢哋而家攞緊嘅都係有啲當然冇問題啦，佢冇受到疫情影響嘅，咁唔緊要嘅，呢個佢繼續都做緊。咁所以政府對呢啲超市呀、喂唔該你做返啲嘢，咁好啱。咁但係有啲唔係嘅，咁如果你要講增加嘅時候，對佢哋嘅心理上呢，好似有啲就係我已經貼緊出嚟，你雖然俾我攞多少少，但係你冇考慮到嗰個僱主喺而家都仲貼緊錢去夾硬頂住去做，即係保就業呢一樣嘢。而勞資雙方點解唔坐低？喂，而家我哋遲啲先再傾，唔係唔傾，下次兩年啦，一次補翻多啲，好似上一次我哋2018年嗰次咧，補8.幾%，唔係係從來都未試過咁高嘅。咁即係證明咩？就佢有呢個調節嘅機制。咁既然間有調節機制咧，會唔會喺呢個疫情全世界嘅經濟下滑得咁緊要，喺低谷嘅情況下咧，唔好喺呢度再即係做一個調整？ 嗯， 即係呢個如果唔做呢個調整嘅時候，實際上對成個社會咧，可能有一個共識出咗嚟，就 嗱 勞資雙方都一齊到。共度難關，可能令到啲僱主本來都危，即係唔係好想做，大家都坐低傾下啦咁樣。 嗱， 鼓勵多啲。 明白。但係郭振華，即係譬如你頭先所舉嘅例子啦，譬如國泰咁樣啦，其實佢又未必會受到最低工資所影響嘅噃。同埋譬如如果你講緊保就業計劃咧，亦都有唔少嘅勞工界人士都批評啦，根本佢就係保緊個僱主，唔係保緊個僱員啊嘛。因為其實個僱主係可以炒咗個別嘅雇员，只要佢系维持翻嗰个嘅，即系冻结嗰个月嘅固定嘅受聘嘅人数咪得咯。咁所以最后咧能够保障到嘅咧，都唔系雇员。而另一方面咧，就系你而家你话即系喂，迟啲加翻多啲俾你啊咁样。咁但系佢一等咧，就要等到去2023年。我就算以今年为计啊，其实都要等多咧，大概系即系3年幾嘅时间。咁呢3年幾？佢哋就可能會繼續咁樣嘅捱法喎。嗱，呢樣嘢係咪真係公平呢？如果我哋睇翻咧，最低工資點解我哋要定立呢？就係為咗保障最基層嘅勞工階層啊嘛。同埋頭先我亦都有引述到咧，就係最低工資委員會佢哋去考慮啊，成個工資調升嘅時候都要考慮埋社會共融嘅因素啊嘛。咁獨獨就係有一批嘅人士。我又要等又等，等又等，都未等到嗰个嘅调升。你话到时系追翻多啲俾我，但系我呢几年系扎紧肚皮，咁我点挨先？我未必挨得到嘅。咁你点回应呢班人呢？ 系嗱，首先国泰咧，我举一个例子，就系国泰就话你有保就业俾佢都唔敢要。咁当然佢唔系受到最低工资影响，我系想演绎咧而家嘅经济情况，佢有能力啦，但系咁大间啦。佢都完全係99% 都冇生意，而呢啲嘅情況喺微企更加弊嘅喎。嗰啲老闆佢攞過嚟，可能分分鐘就仲借緊錢去解決佢嗰個企業而家嘅即係唔夠錢周轉嘅呢啲問題。 咁所以我首先讲国泰只系一个举例。好啦，第二个咧就是你頭先話我哋啲最低工資嘅水平嘅人，佢而家即係補就業計劃冇幫到佢哋。但係一點咧好重要，就係嗰個勞動市場咧，你應該睇係一體化嘅。 嗯， 嚇、啊，你係有流動嘅。咁、所以，但係佢真係計唔掂數，佢冇辦法。但係佢亦都想繼續去保留翻咩咧？保留翻啲 core， 即係話啲佢真係好。在间公司里面他可能兼很多份职务都做过、是很熟手的。当有一天他现在是蚀本的。当有一天真的做得回的时候，喂，我就是靠这些人再请这些人回来、如果你说这些人都走了呢，喂，他真的没巧、重新再做的时候呢，因为一个企业本身呢，他说是一盘生意去做。一盘生意代表有一些很熟练 的工作岗位的一些雇员、他做了很长时间、你不用说他埋来他已经懂做了。如果你说这些人走了的时候，那个老板说他等了新的就不做得掂呢，又不知道成本搞不搞得掂，品质又得不得呢、在这些情况下他没有信心继续做下去。所以他都没有办法呢，不好先学你这样讲，就我一样请回那么多个人。咁起碼保住一啲好 core 得嗰啲，如果唔係佢都唔肯蝕去做呢樣嘢啦。因為蝕嘅時候，佢有個機會就留翻，佢呢個基礎，當做得嘅時候，佢全部又可以翻翻身啦。即係你明白呢一點，因為好多時 好 老公界佢唔明點解你咁做咧。 係。 我希望你即系借呢个机会，都大家分享翻呢个谂法，好嘛？ 明白，好多谢晒你啊！郭振华倾到呢度，唔该晒，拜拜。郭振华系劳雇会嘅雇主代表嚟噶，电话号码1872311，点睇而家劳资双方各自嘅理据咧？打嚟同我哋倾倾啊！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iu again. 认真就输了，我哋嘅认真点样讲咧？当然我哋可以用 serious 呢个字 ，S-E-R-I-O-U-S, serious. If you're really very serious, okay. 咁小叔咧就中意用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 to really put my heart into something, to really put one's heart into something, or to really put one's heart and soul into. Okay, 将你嘅心啦。同埋將你嘅靈魂都放喺呢一件事上面呢 ,to put my heart and soul into this project. 咁呢我就非常非常極度認真地做呢一件事。咁我俾個例句大家 ,Uncle Siu really puts his heart and soul into losing weight. 咁個意思就係呢，蕭叔呢減肥呢個工程呢係非常非常非常極度認真嘅。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其實都有關注團體引述咧，係最低工資水平咧，自從舊年四月落實到去到今年嘅六月為止啦，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咧都係有一個累積嘅上升嘅。甲類物價消費指數咧，其實就係講緊咧，即係一啲最低层嘅人士啦，佢哋嗰个嘅最低开支范围嘅住户嘅开支模式咧而制定嘅，即系话佢哋系反映咗基层嘅人士嘅一啲嘅即系消费嘅状态啦。咁而当旧年四月去到今年六月，其实呢个消费物价都系有上升嘅时候。咁如果我哋将个最低工资水平继续冻结，咁冻结到即系今次冻结，然之后到2023年先至可能会有机会调升。咁期间啊，佢哋所累积嘅一个物价嘅上升嗰样嘢，究竟基层系咪可以支持得到咧？吓，呢啲咧就系关注团体咧所提出嘅关注点嚟噶。电话号码1872311，你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请嚟香港服务同盟嘅召集人殷伟桥啊，殷伟桥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嗱，你哋嘅行业咧就系即系清洁啦，吓保安啦咁样。 同埋保安冇错冇错。 系啦，其实基本上而家领取法定最低工资嘅超过一半人都系从事紧你哋嘅行业嘅。 是啊，冇错。其实早前咧，其实咧，譬如依家最低工资嗰、那个价格咧，大部分咧都系之前政府系外判嗰啲清洁同埋保安多啲嘅。咁但系旧年开始咧，四月开始就转咗一个新嘅投标制度啊嘛。咁就如果日薪金高啲咧，就会攞得分多啲。咁由旧年四月开始到依家出嚟嘅标咧，嗰啲清洁工原本由9000几蚊咧。就依家去到11000到13000都有嘅一個月，其實已經升緊嗰個薪金嘅。咁好啦，跟住私人嘅市場亦都因為依家政府嗰個工資調整咗嘛，啲清潔工人咁亦都有相當嘅調整嘅。咁普遍嚟講，依家如果喺前線嘅清潔工咧，可能仲有一啲係嗰啲叫單頭大廈啦嚇，即係冇 單棟式啦 公司係啦嗰啲咁咧。仲仍然有機會，可能係會比較偏低少少，但我都相信嚟緊，如果譬如嗰個市場個供求問題啦，咁隔離都咁高，咁佢都要加翻啲人先至繼續幫佢服務噶嘛。如果唔係嘅話，佢就轉去第二度做啦咁樣。咁相信即係其實冇相信咧，其實依家已經係咁嘅情況噶啦，即係。我哋前線嘅員工個薪金係提升緊，加緊嚇，唔同嘅地區都喺呢段時間咁不斷咁樣加緊，因為我哋所有嘅約咧，大家都係融合約式去做啊嘛。 明白，所以我想問咧， 先可以加咯。 係啦，咁所以我想問咧，如果法定最低工資水平調升啦，對於你哋業界嘅影響會係點樣啊？即、就、係、是、你自己本身即係覺得會唔會有一個好大經營上嘅情況出現啊？ 其实因为个问题咧，唔同时间、唔同嘅约员啦吓，咁我哋先至因应个供求而去调整嗰个数字啊嘛。咁但系嗰啲譬如你一统一水平，因为最低工资其实系话明系最低工资啊嘛，咁就所以变咗呢个系个基数嚟嘅。咁但系嗰啲一喐呢个基数咧，咁上边嗰啲价格咪又会变咯。咁所以点解我哋都觉得即系呢个基数冇变，咁我哋因应我哋等整个市场上面嘅供求去调整嗰个需求嗰个价格，咁咧员工亦都唔会低嘅，就等于依家头先我都讲咗个现实嘅情况，就系37.5，咁依家普遍出嚟嘅数字咧，50蚊。平均呢个数噶啦， 即系你嘅意思就系、是、你觉得都应该冻结喺37.5呢个水平。 系啊系啊，因为最好就冻结咗先，因为整个社嘅市场啊，同埋整个社会嘅气氛，同埋仲有好多成本上面嘅嘢咧，你一喐一喐就会成个有变化啊嘛。 不过明白啊，不过实际上因为其实我哋都想请问啦，喺过去咧，我哋话嗰个经济受疫情所影响啦，咁但系基本上应该清洁同保安呢两个行业咧，应该都相对稳定，因为大家都需要去倒垃圾噶嘛，咁甚至疫情之下，清洁工咧系更加辛苦咗噶噃，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个经济嘅情况，而对于你哋个行业，似乎个影响咧就比较微，所以喺咁嘅情况之下，会唔会系都可以去调升翻个法定最低工资嘅水平咧？ 你嗰个最低工资个基数啦，即系我哋其实嘅市场上边，或者我哋依家嘅供求上边，我哋自己都调整紧。即系我落标嘅时候，我都因应当区嗰个请人情况，我会调高嗰个薪金嗰个，仲有嗰个薪金系 commit 嘅，即系承诺工资嚟嘅，就唔系一个，即系依家所有合约咧都系有个承诺工资噶嘛。所以变咗其实咧呢、這个基数，其实你变唔变都唔影，即系唔影响大。但系如果你一喐嘅话咧，因为唔系就系我哋个行业噶嘛，我哋譬如买采购物料啦，唔同嘅供应商。咁佢亦都有变化㗎嘛。 喂，不过我又明白啊，不过我又睇到呢有啲资料呢，就係、是、譬如政府外判嘅救济清洁工呢，大部分人都係即係可能係月薪係不足一万，就正正係首当其冲嗰班喎。即係如果你唔调整嘅时候，咁佢哋咪咩 呢？佢约未到期㗎嘛。咁佢约一到期嘅话，就因为去年四月开始呢先至可以转呢个新嘅五平均机制啦，同埋成个投标制度改变咗嘛，咁又差唔多应该今年内或者下年年中咧就会全部转晒新约噶啦。 即系所以你嘅意思就系话咧，其实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咧，根本喺你哋嘅行业嚟讲系影响甚微嘅。咁同埋你哋都相信咧，随住你哋嗰张新嘅投标合约咧生效，咁基本上大家都一定系攞紧高于呢个最低工资呢个水平噶啦，咁样吓。 以前一向都是的，以過往都是的，是政府那裡而已嘛。但是就因為我們整個基數去做件事件的連倚效應呢，如果你動親這條數的話呢，其他呢亦都會變的。 明白。明白，了解啊，了解，呢个亦都系即系商界好坚持的一样嘢。多谢晒你啊，殷伟桥，唔该晒。殷伟桥系香港服务同盟嘅召集人，有黄先生，你好，黄生。 系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黄生？ 系，其实咧最低工资咧每两年一点已经系滞后咗噶啦，因为点讲咧？你一九年实施嘅时候系一八年嘅数嚟噶嘛，已经低咗啦。咁而家你好简单，旧年啲嘢。屋租是一路升的嘛，冇跌過噶。咁你而家香港都冇通縮出現。當年點解要實施最低工資啊？就係因為2007年一百萬人的故事，而家香港唔止一百萬人窮人啊。咁你再係咁落去咧，即係仲有你最低工資嗰時，張建宗都講可能一年一檢，咁你咪一年一檢咯。咁你政府公務員都係一年加一次人工噶嘛，咁你咪追貼個市咯。咁你到時出年唔掂嘅，你就可以即係講嘛。不是说你这样即是工联会现在计了出来已经是39.3了。咁我希望政府今次呢做一次好人，因为点讲呢，你给了商界我的 offer， 叫他们你们唔该你 ,39。 明白，好。好，明白。好，多谢晒你黄先生，我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西湾河的太康街近康祥街交界呢，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封路重开，咁但係而家大都係比较车多。而在西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呢，管道内嘅慢线都曾经有坏车阻路㗎，坏车亦都係拖走咗，但係西隧嘅港岛入口交通係繁忙，龙尾去到干诺道中近大会堂。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北行仍然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近果栏。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75， 日元 105.48， 瑞士法郎 0.927， 加元 1.338， 人民幣 6.825， 英鎊對美元 1.273， 歐元對美元 1.165， 澳元對美元 0.70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56， 港金是報17,29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862.36美元，卖出价1,863.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4.9，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落湾仔龙尾都系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由于车多咯，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噶。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红磡警署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一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好长啊，断断续续一路排到去观塘道近裕民坊，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另外啦，龙翔道东行上去狮隧嘅龙尾就排到去笔架山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将军澳入口嘅龙尾都系去到香港单车馆噶。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花园道落山嘅龙尾爱都大厦，红棉路上行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出去下角道，上阿弥陀道去坚岛方向嘅龙尾喺麦当劳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交易广场嗰段车多挤塞，龙尾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嗰段慢车嘅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挤塞，龙尾金钟道。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嘅龙尾仔合和中心，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过咗东山台。喺九龙方面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就多车缓慢，龙尾就排到去泽安村。 观塘绕道东行近住通去观塘商贸区的支路挤塞噶，龙尾去到丽晶花园。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启业村交通繁忙，龙尾在龙翔道近天马苑。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龙尾就在圣若瑟英文中学。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车多缓慢，龙尾窝打路道。而窝打路道翻沙田方向啦，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嗰段车多缓慢，龙尾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龙尾喺博围村。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缓慢噶，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南湾隧道入口去九龙、青屿干线迪士尼分叉位去九龙，同埋清水湾道打鼓岭新村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上网找什么呀？ 想买个龛位安放嫲嫲的骨灰。 其实可以将嫲嫲的骨灰放在爷爷的公众灵灰龛位，让他们在一起。 得的吗？ 只要同那位先人有近亲或者密切关系就得的了。家放骨灰的申请并没有上限。嫲嫲生前咁中意大自然，仲可以考虑海上或者纪念花园撒灰添。食物环境卫生署嘅网页有齐晒有关资料噶。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系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佢哋要尽量留喺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佢哋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唔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早晨啊，林太。 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 早晨，梁坤。 早晨。 早晨，萧乐文。陈亮君。 早晨。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社会关注，直接质询。 半日课维持到几时发债？机场三跑都试过，系咪可以应用翻落明嘅大鱼？ 官员大众大气对话。 学生局长嘅表现咧， 我搞咗咁多年，你有冇咨询我咧？ 所有责任都系其他人 跟进嗰度咧，发善足陈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萧乐文、陈亮君，星期六问责。 色无限， 蓝色。 蓝地球，北京作为中国首都，集合了政治、经济、文化、旅游等功能。一直以来，北京人口不断膨胀，功能混杂，窒碍发展。所以多年前，当局已经重新策划，进行功能重整、提升和疏解。最近关于首都功能核心区的详细计划已经获得批复，将会主导住直至到2035年北京城市的发展。首先当然保持和强化北京作为政治中心的功能，所以东城区和西城区就成为重中之重。规划提到要推动政务功能与城市功能有机融合，换言之，一些不是太重要的机构将要转移。事实上，有些党政以外的机关和部门，例如政协和半官方的社会组织，已经逐步和加快东移。陆续转移离开核心区的，还有一些行政性和事业性服务机构，例如传媒机构、出版单位、教育科研、医疗、商业和旅游功能的单位。当局希望为中央和全国性党政机关腾出更多空间。不过金融业务就得到重视。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强金融街、中央银行区等对接合作，进一步发挥金融街总部经济的凝聚作用。此外，传统商业街例如西单、王府井都会改造升级。以西单为例，已经开展推广以 5G 发射站为基础、无线联系为手段的网络改造。这个计划将会持续到2022年， 到时通讯网络又提升一个级别。不过北京的现代化发展不等于对旧城破坏。北京作为多朝首都，拥有多项世界文化遗产，所以在规划中明确要求塑造平缓开阔、壮美有序、古今交融、庄重大气的总体城市形象。例如要保护中轴线的重要建筑，这一点超出北京市民的预期。原本以为旧建筑可能无可幸免地消失，但是现在可以放心了。可见上述规划按民意而行，预料会大受欢迎。如果规划中的内容全面实施，可以预期一个发挥金融经济活力、环境相对净化和具有文化气息的政治中心了。蓝地球，刘瑞兆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晚上的6:44，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的星期五这个夜晚呢，我们也都有一周时事点评，串来呢传媒的朋友啦，同我们总结一周时事的。今晚呢直播室就仲有谭慧仪以及是胡丽云两位在这里的。两位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首先呢一定要谈一个呢同传媒有关，但是也都是受到广泛关注的新闻，就是警方呢在日前呢修订了警察通例啦，就修订了他们传媒的定义。他们的定义是什么呢？就是说是那些是登记了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那些才能够符合到他的定义，以前呢记协所发出的记者证那些他们都不再、接受了。在这个定义之下呢，记者才会被视为认可的传媒代表，然后就可以呢是去到、一些警方的记者会或者是进入去个封锁区嗰度咧采访嘅。咁连日嚟咧，警方嘅说法都话啦，即系佢哋要做一个咁样嘅修订，就系因为话之前见到有一啲嘅着住黄背心嘅人士，但系佢哋唔系做紧一啲记者嘅工作啦。咁啊，甚至今日咧系警务处处长邓炳强亦都话啦，就系包括咗咧有采访者系参与游行啦，刻意阻挠警方工作等疑犯逃走啦，攻击警员啦，同埋抢犯等等嘅，系啊，邓炳强咧今日嘅说法嘅。而喺过去嗰两日啦，警察公共关系科嘅国家全警司咧，佢亦都再三强调啦，其实你如果唔系喺呢个系统嘅人士咧，唔代表你唔可以去做采访，你依然可以喺公众地方入边采访，不过咧就喺个即系叫做即系封锁区嘅橙带入边咧，就必须要系符合到系头先所讲嘅定义啦。咁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咧，佢亦都喺凌晨嘅时候啦，喺佢嘅脸书嘅专页咧，发表咗一个嘅贴文啦，就话不吐不快啊。咁亦都系话咧，即系今日警队咧采用呢一个嘅系统咧，系客观开放、一视同仁嘅服务平台嚟界定咧边个系传媒代表。咁呢个咧系又点会系一个打压新闻自由或者系筛选记者咧？咁样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嗱，两位大家传媒人啦，吓过去嗰几日咧，睇到传媒业界好大嘅反应，连七个嘅大专嘅新闻系咧，系新闻系咧，佢哋都发表咗一个声明嘅。因为从此之后咧，基本上学生记者咧有好多都会被摒弃在外，自由身嘅记者咧亦都系好大机会会被摒弃在外噶啦。咁点睇呢个安排咧？谭伟仪。 我其實咧覺得成件事咧，即係引起咁大嘅反應咧，即係有幾個原因嘅。當然警方有警方嘅理由啦，即係頭先阿燕平你都有提到，即係舊年 示威期間即係出現咗一啲問題啊，即係到後嚟有啲即係十二歲嘅即係 十二十三歲啦， 係啦，即係未成年嘅都變咗係記者啊咁樣咁但係因為咧我就咁睇嘅，第一咧就呢件事同即係依家嗰個成個嗰個我哋叫做即係嗰個 global trend， 即係成個媒體個發展個大勢咧係有衝突嘅，即係個大勢咧就係依家我哋話依家二十一世紀咧係一個數碼年代，同埋即係成個傳媒嘅生態啊、傳媒嘅運作啊，其實係天翻地覆嘅變化，即係同傳統嘅運作係好唔同嘅。係你會睇到係越嚟越多嘅網媒啊，即係或者係網上，即係就算係傳統媒體都有網上嘅運作啊，好多。即係喺一個數碼嘅年代。嗰、那個的而且確咧，你點樣去確定咩叫做記者啊，同埋個新聞媒體咧？一個新嘅定論咧，係未有一個社會上甚至係即係行內即係普遍接受嘅一個咁樣嘅定義嘅，即係唔係好似以前傳統媒體嘅時候就話電視我哋有兩大分類，第一就係我哋所謂嘅叫做電子媒體，就是電台和電視，然之後咧就係紙質媒體，大家都知啦，都唔使講啦，即係紙質嘅媒體。咁依家多咗呢個叫做互聯網嘅物體嘅話咧，就嗰條線咧係模糊嘅。咁呢個其實係真係一個挑戰嚟嘅，即係你話當政府要去規管嘅時候，你點規管呢？其實亦都係呢個其實唔係一個新嘅問題，係即係過去十幾年，即係互聯網出現咗之後，一直都不斷有。即係如果講得闊少少咧，就係話你需唔需要規管呢個互聯網？其實到依家即係世界上大家亦都冇共識嘅，好多即係個主流嘅意見就覺得係唔應該去規管互聯網係點點點。除咗你係譬如色情啊，同埋即係近呢一兩年就係去到呢、這、一個譬如話色情同埋係咪知識產權？到依家就去出現咗呢個國家安全呢個概念啦嚇，咁即係講翻呢一件事咧，就係我覺得警方咧有兩樣嘢咧，即係係做得唔夠嘅。第一就係話你頭先提到嗰、那個大專院校嘅新聞係咁其實呢我。警方可能話啊，啲學生即係我搞唔清楚你邊個，你唔係正式嘅記者咁。但其實即係我哋都知道有啲學生部啊，佢係即係歷史悠久。另外就係新聞系嘅同學咧，佢係需要去有實戰經驗，佢真係要出去採訪啊、交功課，甚至係呢個可能佢畢業嘅其中一個必須嘅一個訓練嚟嘅。如果警方覺得係有混亂啊，成啊，其實應該係同即係呢幾個大學、大專院校嘅新聞係，即係大家你要傾多啲，即係揾到一個大家都能夠即係縮窄雙方嘅分歧，你先至去話我去推呢樣嘢或者點樣去做。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失做得太倉促啦。即係你將所有嘅呢啲都撥開咗。咁你變咗咧，即係以後啲老師咧，即係我同學可唔可以出去採訪咧？當然，即係頭先你提到警方話我哋公眾場所都仲可以嘅，只不過係警方嘅一啲嘅佢嘅範圍之內，或者係佢負責嘅嘢咧，佢就唔承認呢啲學生記者。但我覺得呢個都係大有商榷之餘地，因為你同學出嚟去採訪咧，你都希望佢係一個相對嚟講係嗰個。你如果去曬公眾場合，同埋你去一個正式嘅一個警方嘅一個，譬如記者會啊，或者一個警方嘅行動啊，佢有機會去參與咧，呢個對即係下一代係有幫助嘅。咁另外當然啦，仲有一個就係話喺成件事嘅過程裏邊咧，警方之前其實係有同一啲新聞團體係有傾過，但係咧就好可惜，大家其實就未有達成一個比較近榜的共識是未有的，那未有呢就那你出了來了，那那個時間上呢，即你為什麼是現在呢，都有，那就算警方他說我真的為了這個杜絕一些所謂的 fake news 即是假的新聞，第一個時間上面呢，還有即是國安法執行咗之後，即係三個月，你係好難免係有會引發一啲嘅政治上邊嘅一啲嘅 猜測嘅。咁即係呢兩樣嘢咧，即係我覺得警方仲係需要去繼續去再講清楚多啲。咁我相信咧，即係香港即係新聞自由，呢個係基本法賦予我哋嘅權利，咁亦都係我哋嘅自由。即係新聞自由係需要成個社會一齊去呢個維護嘅，包括警方在內咯。 嗯，电话号码 1872311, 即是连日来大家都听到呢警方的他们的解说啦，咁同埋呢是传媒业界他们的提出的关注。你又点睇呢件事件呢？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同我们倾倾的。咁胡丽云，其实仲有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关于国际的媒体。因为他其中有一个就是传媒代表呢，就是除了我刚才讲话是登记了用政府新闻处新闻发布系统统嘅传媒机构之外啦，另外咧亦都话国际认可及知名嘅非本地新闻通讯社、报章、杂志、电台和电视广播机构咁样。咁过去嗰几日就有人会问啦，其实究竟警方系咪可以辨识到咧边啲系呢啲嘅国际认可及知名嘅非本地嘅新闻机构咧吓？咁同埋即系佢点样去界定乜嘢叫做国际认可同埋知名咧？咁此外咧就系关注到可能你都会比较熟悉的就是自由身记者又或者独立记者，他们以后在香港做因为譬如今次个反修例的事件当中，其实当中都有不少的独立记者或者是真的自由身的记者，他们是去到做采访的。那以后他们去做采访的时候会不会更加艰难重重呢？那个影响会是怎样呢？胡丽云。 好啊，多谢你先。那我想首先要讲一讲就是说对这个国际媒体这样东西。其实即系我谂，即系所有嘅市民大众，如果记忆仲系有嘅时候咧，喺《苹果日报》呢一个嘅首《苹果日报》报馆嘅嗰一次嘅事件嘅里面咧，我谂大家都会好记得，就系香港警方竟然连呢一个嘅国际知名嘅《纽约时报》嘅一个嘅嗰啲嘅记者、香港电台嘅记者，都系被拒绝去进入佢哋所谓嘅叫做警方控制一个嘅范围嘅里面嚟到去做采访嘅。咁当然啦，后嚟好多人系都去嘈，香港电台终于都可以真系叫做大名入得到翻入去，但系其他嘅外国嘅媒体被拒绝。我谂喺呢件事件嘅里面咧，纽约时报已经系非常之知名。我谂真系只要喺香港，我谂你即系读过书嘅人咧。你开个电视去睇过，又或者你真係都会有睇过新闻嘅时候呢，必然都会知得到有纽约时报呢一个嘅传媒嘅。但係竟然喺嗰一次嘅里面都係被拒绝嘅。唔好讲话之前喺成个运动嘅里面有呢一个嘅 半岛电视台。 半岛电视台。呢、這个亦都係非常之出名嘅一个嘅财雄世大嘅一个嘅电视台。都是咁样样嚟到被拒绝嘅时候，我好怀疑嘅就系话到佢俾咗呢个咁样嘅句子落去呢一个咁样样嘅所谓嘅指引嘅里面，究竟系咪真系所有嘅前线嘅执行嘅警务人员，佢哋都会真系知道是什么呢？我净系举一个例子，而呢一样嘢亦都系我正正系亦都不吐不快咁样想讲，回应翻特首林郑月娥琴晚半夜所讲嘅就系话到呢个嘅 GIS。嗰、那、一個嘅名單，幾咁即係公平啊？對唔住，呢份名單係非常之倒退。我哋見得到裏面係從個量嚟講，205间好似好多， 206间 好似好多。但你只要再細心去睇一睇翻成，有好多喺國際間知名嘅一啲嘅媒體，其實都並未有包括在內。其中一個我哋講緊叫做攞到呢一個嘅普立茲獎嘅一個專係做調查新聞嘅一個嘅網上平台，叫做 ProPublica 呢一個咁樣嘅 media， 非常之知名。佢哋嘅記者攞過好多獎，但有冇咧？唔見有。唔係話所有嘅傳媒都必然地係會願意去進入呢啲咁嘅系統，因為當中可能涉及到他們的工作性質會是怎樣的。所以如果說用一張這樣的名單就等同哇幾咁客觀，哇幾咁有標準的時候，對不起，真的實在是一個井底之蛙的一個的說法咯。而所以換句話說回到下來，連這些這樣拿個國際性的一個的新聞獎項的一些 media， 那些名字我想不是做業內的人 佢哋即係可能都有啲機會會知，唔做嘅嗰啲人佢哋又點會知咧？咁所以引致到嘅就係話，我覺得俾一個咁樣樣嘅句子落去，就係哇，我哋係比呢一個嘅 GIS 更進步嘅時候咧，可能真係似乎真係自己自欺欺人咯。 嗯， 另外一方面嘅就係、是，亦都會有講翻嘅就係話，對於今次嘅新聞教育裏面造成一個嘅沉重嘅影響，我諗我唔再需要再重複，因為之前七個嘅新聞系嘅 院校， 院校啦，仲有所有嘅新聞工作者嘅團體啦，以至即係譬如好正話 Tammy 咁所講嘅時候，大家嗰個嘅攔住已經係講得清楚。 嗯、 但如果你話講緊自由工作者，又或者係一啲嘅獨立記者嘅時候，其實佢哋嗰個攔住就更加大，因為簡白一句，人嗰、那個公司就唔喺香港嘅。佢個人出去出面做嘅時候，如果遇到有啲咩問題嘅時候，你叫佢自己喺邊笪地方可以突然之間揾到各個公司嘅人士嚟到去 support 佢，嚟到去即係證明翻佢自己嘅身份啦。呢個第一個難處。第二喺今時今日，唔好講話呢個疫情，疫情之前已經好多嘅傳媒。你唔已经 cut 紧好多人，现在已经系好多嘅工作者，已经系变为一个嘅自由人嚟到去帮人嚟到去做一啲嘅独立嘅采访。现在一个咁样样嘅状况之下，其实更加令到呢一群人系失去咗一个嘅生计嘅机会。所以引致到嘅就系话，我觉得所有嘅市民大众必须要明白，我哋依家要嘅系一个嘅真正嘅新闻，一个真正嘅新闻系要咩嘢？系要经过记者佢要喺前线嘅采访，佢要去翻查所有嘅资料，然之后去报道，而并不是就系话到啊，你嚟啦，我帮你去做宣传，嗰啲系叫做广告。广告嘅嘢，我哋今时今日已经见得好多啦。电视嘅里面由新闻，由真正嘅广告，以至到系非广告嘅。所有的你在电视里面看得到或者报纸里面看得到的东西，其实那些都是你细心留意都是一个广告。大家是不是想要广告而不是要一个新闻来到去让自己有一个知情权呢？这个大家要思考咯。 是我们的电话号码呢 ,187231, 大家可以打电话来发表意见。不过有一点呢，其实我想一阵间七点钟新闻回来，两位可以很快地回应一下。就是外国记者会呢，他亦都就着这件事件呢发表了一个文章，就说修改传媒定义呢是削弱记协、涉记协等呢传媒组织经严格审核的成员身份的权益的。咁但是呢这个的文章呢就遭受到外交部驻港公署的文章去反击的。但是其实外国记者会都是跟新闻业有关的。那为什么外交部会有一个这样的回应呢？回来谈谈。 部分子袭击导致最少12死10几人伤。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并会在明日逐渐增强。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明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最后两三日骤雨较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九龙区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意外，咁而家大嘅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近海丽村。就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有意外，龙尾近海丽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去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而家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近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就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近亚基路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接近观塘港铁站和伟业街近常怡道的。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 Megabox。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咁而将军澳入口是车龙排到近欣怡花园。九龙去将军澳的车龙排到丽港城。 路面方面，在港岛中区半山一带包括是坚岛、上亚尼北道、罗便臣道、荷里活道和红棉路花园道的交通现在都是非常繁忙。而下角道去上环方向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告士打道近市超域道。后少少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车龙排到近东隧出口。坚尼地道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咧，而家龙尾喺文茂台；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兆辉台。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一段龙尾咧排到近泽安村。咁而清水湾道去龙翔道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喺圣约瑟英文中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塞到去界限街近窝打路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窝打路道。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帝国中心。今日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一段龙尾青衣西北交汇处；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锦绣花园；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青沙公路接近大围隧道。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司机喺一个钟头里面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停车熄匙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社会福利处特别报告， 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温玉如，伤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刘百强，伤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他的生母是温玉如；李明辉，伤到六岁儿子的福利事宜；陈宝仪，伤到七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陈建斌，伤到九岁儿子的福利事宜；李子欣，伤到八个月大儿子的福利事宜；李以华，伤到九岁儿子和一个月大女儿的福利事宜。有请下列人士尽快同社会福利处联络，有事奉商：一个月大女婴的父亲，他的生母是李以华。社会福利处的电话是2892-5325 2892-5325。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心脏专科学院、 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儿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安宁仲计划。 精明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哇，好得意啊！ 好 Q 啊！ 哇，好得意啊！ 好得意啊！好得意啊！ 诶，睇过睇过，有咩咁得意？ 点解一见到猫仔、狗仔、B B 仔就会觉得好得意？背后有咩科学解释？呢种可爱嘅感觉又有咩作用？电视节目午夜广场真系好科学。今集有咩咁得意？今晚11点，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直播室咧仲有谭慧仪以及系胡丽云喺度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咁刚刚咧，我哋又讲紧咧系政府警方啊喺警察通例嗰度咧修订咗传媒嘅定义，就系以后如果净系攞住记协或者涉记协嘅会员证或者系记协发出嘅记者证嘅人士咧，都唔再符合咧佢警察通例下边嘅传媒代表嘅定义啦。大家点睇？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倾啊吓，电话旁边咧有位听众黄先生，你好黄生，黄生， 喂喂， 系黄生，听到吗？ 系 请讲啊。 我想讲咧，而家啲警察咧，真系全部佢独揽大权，好似系接受香港嘅霸王咁啊。嗱，如果你记协咁多年，人哋都系根据你做开记者先入俾个协会嘅，系咪先？咁嗰日呢個協會，你突然間你話我唔承認呢個協會啦，咁即係話喺裏邊嘅記者係咪你都唔承認佢咧？第一，如果你唔承認佢，咁以後好多工會都可以唔承認啦。但係只要政府話呢個工會我唔中意，唔啱我聽啦，咁我就唔承認佢。第二個情況，你話啲你俾警察如果冇一個警察個 number 喺個身度掛喺度嘅。咁我承唔承認呢個警察咧？我就想問一句，警務處長阿林答我呢個問題。 其實而家警方個説法就係話，即係如果你淨係持有記協嘅會員證，或者涉記協會員證，又或者係淨係持有記協嘅記者證咧，就唔符合警察通例入邊傳媒代表嘅定義。不過你依舊可以喺封鎖線以外嘅公眾地方繼續採訪嘅，呢個就係即係警方解説嚇。 咁我想問你，你上次喺蘋果日報裏面，你好多傳媒真係有記者嘅證嘅傳媒，你都唔俾佢入啦。咁嗰啲你即係其實頭到尾講嚟講嚟，政治問題啊，完全係政治問題嚟嘅。 明白，好多謝曬阿黃先生嘅意見啊。唔好意思啊，因為你嘅電話嘅背景咧都比較嘈雜，不過咧你嘅主要睇法咧都表達咗啦。多謝曬你啊，黃先生。咁其實咧，今日警務處處長鄧炳強亦都係應該接受立法會議員郭佩凡議員嘅網上節目訪問嘅時候都話啦，佢話發現有好多記者咧唔係記協嘅會員，因此今次嘅做法咧既公開又透明。如果係記協會員本身咧又從事採訪工作，又唔係立心阻礙警方嘅工作咧，今次嘅修例唔影響佢哋。呢個就係鄧炳強處長今日嘅説法啦。不過咧翻到去七點鐘新聞之前啦，我亦都提到咧就係呢個外國記者會啊，即係 FCC 咧，其實佢就住今次事件亦都發表咗一篇文章嘅，不过咧就受到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嘅反驳，就话咧即系 FCC 咧系说三道四啦吓，亦都话咧即系促请佢哋咧立即停止打住新闻自由幌子插手香港事务，并且咧亦都系话即系世界上系冇绝对嘅凌驾法律之上嘅新闻自由，香港系中国嘅香港，喺香港特区从事新闻工作就必须要严格遵守中国同香港特区嘅法律，自觉接受法律監督，任何人、任何機構或者個人都不得打着新聞自由的幌子，尋求法外特權，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咁亦都咧係話支持咧，即係特區政府嘅有關部門咧，依法加強對媒體嘅管理同服務，立新規，止歪風，撥亂反正，正係為咗咧保障符合資格嘅新聞媒體同記者應有嘅權利。亦都敦促咧話 FCC 要遵守中國同香港特區嘅法律法規。停止蓄意制造挑动事端，停止以任何借口插手香港事务。咁其实点解即系都想攞出嚟讲咧？因为其实 FCC 都系一个同即系佢都系新闻媒介相关噶嘛。咁但系外交部就似乎由头先嗰个嘅说法入边，似乎系咪觉得即系 FCC 入边即系都有好多驻外记者，系咪唔应该就住呢件事去到发言咧？或者大家点样去理解解读即系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呢一篇嘅文章咧？谭慧仪。 我覺得咁啦，即係外交部駐港專員公署呢篇聲明咧，係嗰個目的咧係嗰個同埋個信息咧係政治，又係一個政治嘅信息嘅。呢、這個其實係可以想像，都係好容易，即係我哋去解，即係去解讀嘅啫嚇。即係點解佢出咧，就問翻佢先知。其實即係 FCC 同呢、這個喺香港嘅角色啊，同埋佢對香港，即究竟佢可以，即一佢其實 F 即係外國記者俱樂部嘅成員，都係一啲即喺香港即住香港嘅外國記者，咁佢哋都係記者嚟嘅。當然佢嘅會員裏邊有啲唔同嘅人啦嚇。咁、你話佢哋對於香港嘅一個新聞嘅運作上面出咗即有啲改變，有冇即可唔可以發表下意見啊？應唔應該發表意見咧？我覺得佢哋即作為一個新聞從業員咧，佢哋完全係有呢一個權力去即表達一啲嘅意見嘅。但係咧，即係外交部呢篇聲明咧，即係好明顯地咧，就唔係從呢個角度去睇嘅，佢更多係從一個政治嘅角度，就係話呢一班係一個係外國記者，咁佢裏邊有講到，即係你喺香港要遵守香港嘅法例。其實我覺得即係記者去到邊一度，你都要守法嘅。即係呢個我覺得我哋大家行內冇人會反對，大家都覺我哋唔會話覺得記者你就可以在法律之上，記者當然要守法啦。但是呢，因為現在整個國際的環境啦，同埋即係亦都係中央政府咧，對於所謂的外國勢力或者外國的干預咧，呢樣嘢係非常非常之敏感的，即係你睇到現在因為中美關係嘅緊張，或者中國同澳洲政府緊張，即係令到一些記者係冇辦法呢、這個正常去工作，即係美國唔俾即係中國記者個簽證，即係縮短。咁中國又驅趕一啲美國記者，喺澳洲一樣，即係澳洲警方去搜查即係中國記者。咁中國又將啲澳洲記者趕走，即係呢個完全已經係一個政治嘅議題。咁我覺得咧，外交部呢一個聲明咧，就係想發出一個好強烈嘅訊息，就係話呢個修例嚇，警方呢個修例係香港自己嘅事嚟嘅。啊！你有咩事呢？如果我相信，如果佢哋私下去揾外交部或者去揾警方，我相信可能警方都肯同佢哋傾下嘅噃。但你出個聲明咧，咁佢就會覺得你係咪即係一個公開咁樣表態？佢依家我覺得即係中央政府或者外交部咧，佢係想閘住呢樣嘢，即係以後有啲咩係，總之係香港自內部嘅嘢，你一出聲咧，你就係干預啦。即係佢亦都話。都某種意義上嚟講咧，係劃咗一條政治上的一條線，就係話你嚟，你喺我呢一度，住喺我呢一度，咁我做咩係我嘅事嚇、啊，你就唔好去到即係説三道四啦，即係呢個就係外交部嘅態度啦，即係我係咁樣去睇嘅咯。 嗯，嚇，胡麗雲。 我想 Tammy 已經是說得很清楚的，就是根本是用一個政治的角度來看整件事件。我自己會很覺得的就是說到，其實正話 Tammy 說澳洲的那些記者遭受到，就是說到在北京的外交部這樣來到去驅趕，其實之前還更加有很多有不同的一些的 media 的記者，即當然當中有很多是來自於美國的，全部都是被趕走的。所以就知道的就是說到，究竟今日呢一個一有外國啊，叫做外國呢個嘅名詞擺咗喺一個組織嘅裡面嘅時候，一有見到呢個字一出現嘅時候，外交部就已經係即刻好上綱上線，好敏感，好麻木，好政治旗幟鮮明，就即刻要跳出嚟到去講。究竟呢一個咁樣嘅做法係咪一個嘅大國之風咧？我好懷疑咯。你只不過是令到人會有感覺到的，就是說你一路這樣說的時候，更加突顯的就是你們根本未清楚地去了解整件事件是怎樣，只是用你自己的立場來去處理問題，這樣去做法的時候，其實只不過會更加造成有很多的把柄被人來去指控你地做得地那麼不好。我會很覺得這個是完全是多餘兼錯誤的一個做法。 好，不如咁啦，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我哋讲一讲另一个议题，不如讲咗一啲同土地相关嘅议题先啦吓。电话号码咧18721，咁啊，其实同土地相关咧都有三个嘅议题嘅，包括就系粉岭高尔夫球场啦，嗰32公顷嘅用地咧就再获续租3年，直至到系即系3年之后啦，先至要交还俾政府啦。另外一个就系迪士尼乐园原本作为二期发展嘅。 嗰個嘅土地咧，咁政府就決定啊，即係唔再同呢個迪士尼去續期啦。咁另外就係咧，亦都有一啲嘅團體啦，就去大力倡議話要發展呢個桂山島，以去令到香港嘅產業咧得以有地方發展之餘，亦都係可以容納到咧超過70万人居住嘅幾個議題嚇，點睇咧都係同土地相關。1872-31，轉頭同大家傾傾啊！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經營咗公司十幾年，老闆關永輝點解會開班訓練聽障人士呢？ 受完訓又要翻內地實習，備受家人呵護嘅盈盈又應付到嘛？ 最新一辑《没有墙的世界》有他们的故事，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尤嘉敏、邱艳主持《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与 CEO 对话，2020 香港电台第一台， 香港中文大学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硕士课程合办。 今集的嘉宾是 华茂集团执行董事兼行政总裁蔡宏兴。 总之，我做了自己做的事了，我尽了力了。其实那个结果怎样？我覺得那個呢就不會是代表我看那件事是失敗還是成功，時間沒有人騙到自己的。 與 CEO 對話2020壯志高飛，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 香港電台第一台。 開明通達，討論政策。 在疫後掙扎下來的企業，相信仍然要面對動盪的社會環境。 新時代、新學習、新常態， 這個情況可能會再持續多半年到一年。 艱難的日子，多一些的互相關心。 今个星期的香港家书，有社联业务总监黄建伟讲下对施政报告、房屋以及就业政策的一些建议。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直播室咧，继续有胡丽云同埋谭慧仪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嗱，刚才咧我就好概略地讲咗今个星期有三个都同土地相关嘅新闻啦。咁不如咧，我哋好快地先讲一讲咧，就系呢个桂山岛嘅倡议啦。因为其实呢个倡议咧就都唔系近期噶啦，之前已经系大概应该两年前咧系有政党去提出。咁其实喺即系今年较早时候咧，亦都喺呢个人大政协会议入边亦都有一啲嘅人士提出啦，咁但系又似乎淡静咗一排，而家咧又再有团体咧再提出咗桂山岛呢个倡议嘅，即系简单嚟讲咧，其实桂山岛咧就有10平方公里，咁而家嘅倡议就系话咧，将佢去填海造地，咁总共就加埋咧系可以有70平方公里，然之后咧就可以俾70万人居住，并且系发展咧各种嘅行业，而其中咧一部分系划分俾香港。讲嗰一个嘅土地咧，就系类似用澳门大学嗰个嘅即系方法吓，即系将嗰个地方咧系租咗俾香港，然之后喺嗰度咧就实行香港嘅法律。呢个就系大概嘅一啲嘅睇法啦。嗱，咁可能要问呢个问题啦，点解沉寂咗一排又再翻翻嚟咧？其实系咪真系一个选项咧？吓，谭慧仪。 再过多两个星期咧，就嚟到呢个特首嘅下一任嘅施政报告。 系。 我覺得咧，即係喺施政報告之前咧，即係好多建議都會出翻嚟嘅。你頭先問到即係桂山島啊，或者係粉嶺高爾夫球，或者係最新滾熱辣就係政府收翻迪士尼嗰幅地啊咁樣。其實好多人都會問，到依家就會問啊，究竟呢一份第四份嘅特首嘅第四任內第四份嘅施政報告係咪？究竟有啲乜嘢咧嚇？就即係防疫。不是話要施政報告你先至要去做嘅，有冇施政報告防疫，其實係日日政府日日都要做，係一個長期嘅任務。你千祈唔好話俾我知嗰個施政報告嘅重點就放喺防疫嗰度，咁就冇嘢嘅。但係咧，即係當然啦，呢個係特首同埋個即係啲政策局啦，可能應該依家仲喺度拗緊頭，即係究竟即係今年即係10月中，究竟未來一年政府有啲咩大計咧？如果我哋睇翻香港嘅問題，就係除咗啲好政治嘅，即係舊年示威到依家即係國安法實施咗之後，歸根到底，香港社會或者係好多市民大眾 房屋問題始終是很困擾我們的，同埋咧，即係回歸咗23年，就嚟24年，房屋問題到依家係完全睇唔到有解決嘅跡象。咁講嚟講去話房屋問題咧，就啊，你一定有土地，冇土地就冇都好搞。不過咧，我覺得咧，即係呢啲咁樣嘅建議，坊間啲建議咧，呢樣嗰樣嘅建議咧。即我自己私人嘅睇法，我真係覺得都係口水多啲嘅，即係某一個情況之下，某一個時空之下攞翻出嚟，任何講到一啲咁大型嘅一個仲要係喺內地嘅嗰度去搞個出嚟，然之後仲要係實施香港法，係非常非常之複雜的一樣嘢。但係咧就我哋都知道，即係我哋跟開新聞亦都知道咧，其實即係中央政府咧。北京咧就成日都覺得咧係房屋問題，香港搞唔掂咧就你其實唔係一個房屋問題，亦都唔係一個社會民生嘅問題，而係一個政治嘅問題嚟嘅。搞唔掂咧，香港社會咧係永無寧日嘅，即係呢個房屋問題。咁究竟係有咩係釜底抽薪，即係可以去解決嘅問題？當然係土地，但係個問題就係土地從何而來？但你如果去到話即係內地啊，又兩地法律咧，咁又涉及到你依家呢個政治問題未解決咧，又引申咗一個新嘅更加大、更加複雜嘅政治問題。你凡親係同即係去到內地咁夠咁，即係點啊？法律上點啊？將來嗰、那個交通運仲有好多嘅即係兩地嘅制度嘅唔同，係非常非常之複雜嘅一樣嘢。當然啦，即係有心人士或者唔同嘅團體提出嚟去討論下，冇問題嘅，咪討論下咯。即係我覺得即係。个问题就是政府，心目中即究竟你有啲乜嘢，即系即时、中期或者系长期嘅一个解决嘅方法。之前亦都有提过，即系我纯粹从新闻个发展嗰度，即之前喺旧年呢个示威去到后期嗰时候，就亦都系有传闻系讲过咧，就是、主管港澳事务嘅这个韩正副总理呢 在一个高层的会议上面提出呢，香港你除了喳喳林搞定这个就是示威这个问题之后，跟住落嚟政府你是要即是那时还未有这个新冠病毒的情况，就说讲你房屋问题你是一定要去面对，一定要去搞的。我觉得现在即是政府就抛出了即是明日大屿啦，要搞咨询啦，咁坊间亦都好多嘅爭議啦，我覺得香港社會咧，即係我哋係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嘅。個關鍵就係吵嚟吵去，吵嚟吵，大家都嘈嚟嘈去，嘈到咧，即係你係需要有一個有一個主流嘅意見，究竟係喺香港我哋自己去填海，一定係走去大陸嗰邊，然之後再點樣去搞咧？所以在呢段時間，我覺得不出奇，因為施政報告之前，大家就會好多嘢出翻嚟咯。 不過都想補充咧，就喺成個土地大辯論入邊咧，喺即係香港嘅景域以外填海咧，就冇討論過嘅。不過咧，佢入邊就討論過咧粉嶺高爾夫球場，咁當中亦都係建議，而政府亦都係接納咗咧，將其中個32公頃嘅地咧係作為建屋嘅用途嘅。咁亦都話咧會進行一啲技術嘅研究啦，預計咧個目標咧係想2021年初咧或之前咧完成一啲詳細技術研究。不過喺今個星期咧，就政府係決定係用一個象徵性嘅地租咧同粉嶺高球場。续约就续多3年嘅，之后先至交还俾政府，呢、这个亦都系受到争议嘅。嗱，咁仲有就系头先提过嗰个迪士尼嘅二期用地啦，吓政府就决定即系唔再同迪士尼继续去倾啦。咁但系跟住嘅个用途系点？有啲人话起过渡性房屋，不过都要得到即系迪士尼嗰方面咧吓相关即系首肯至得嘅。胡丽云点睇咧？几个房地土地嘅议题？ 我谂即系迪士尼嗰个嘅餘下嘅嗰個土地，即係政府話嚟到收翻嘅時候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嘅非常之合理，亦都唔會覺得奇怪嘅一個嘅決定嚟嘅。因為即係大家都見得到一個咁嘅疫情之下，全球根本經濟都已經係好垮咗落嚟，亦都唔會係淨係單止一個嘅香港，又或者一個嘅迪士尼樂園。咁所以引致到喺一個嘅往後，究竟旅遊業仲能唔能夠可以復甦翻幾多？嘅一個好大嘅問號之下咧，依家作出呢個咁樣樣嘅收回翻嗰個土地咧，我覺得係能夠可以幫個政府嚟到解決到暫時性一個嘅土地嘅問題先咯。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话十二个香港居民日前因为非法进入内地管辖水域被捕，涉嫌触犯内地的偷越边境罪，犯罪事实确凿，适用法律清楚，理应依照内地相关法律管辖同处理。目前在深圳被刑事拘留，程序符合内地法律法规。文章说，在香港反对派立法会议员的操弄底下，事件被大肆歪曲炒作，种种说法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产生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反对派消费这十二人以及他们的家属，真实目的是煽动香港社会对特区政府的不满以及对内地的仇恨。批评反对派的荒唐逻辑和险恶用心，暴露出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之后惶恐不安的心理，也都粗暴干预内地的正当执法和司法程序。文章又说，本港目前没有同内地移交逃犯的法律机制，内地有权按自己的法规进行拘押、审理和惩处。事发之后，特区政府密切跟进，在尊重当地司法制度原则底下，为这些香港居民提供可行协助，所作所为都是合情合理，无可指责。据了解，深圳十二港人案部分当事人的家属已经向深圳市公安申请取保候审，即是类似保释的手续，预料其余家属亦都会陆续申请。有家属期望透过行动向内地施压，等他们作决定时更慎重，有内地刑事律师分析公安批准取保的机会不大。一批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早上趁立法会财委会开会，在立法会大楼里面包围政务司司长张建宗，要求他和十二名港人的家属会面。张建宗说，入境处乐于和家属沟通，会上议员继续提出要求，张建宗就呼吁议员不要离题。警方昨日凌晨在粉岭拘捕一对母子，检获胡椒球手枪等武器，涉嫌无牌管有枪械及弹药以及进口战略物资。警方说，被捕人士在社交平台发布宣扬香港独立文宣，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由警方国家安全处接手案件。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李桂华表示，被捕人士在外国购物平台购买武器，再集运到港，之后拍照在网上发售，又在网上发布大量文宣，提及香港独立、抗共、勇武等主张。李桂华说，会调查被捕人士是否实质参与宣扬独立，但他强调，发放文宣宣扬港独和仇恨已经足够构成煽动分裂国家。他又说，被捕人士在网上图文并茂，提到曾经在9月6日的九龙游行期间用刺鼻物体掟向警方，并扬言下次会用更犀利的武器。本港新增两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病例5058宗，新增两名患者分别40岁和50岁，其中一人无病征，他们都是在检疫中心发病，和本地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另外再多一个确诊病人离世，本港至今有105名确诊患者死亡。那名84岁有长期病患的男病人住在慈云山慈文村文建楼，他和旺角雅兰中心稻香群种一个49岁确诊女人有流行病学关联。那名女子早前已经康复出院，男病人在7月21日因为咳和发烧入院治疗，情况持续恶化，延至今日下午不治。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偏东风，听日风势逐渐增强。展望星期日风势颇大，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较多。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嘅意外仲未清场噶，龙尾近海丽村。另外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湾港铁站啦，都系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鲤鱼门道近汇景花园。 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只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在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而在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仲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去新山道，相当之多车的。现在启瑞去尖沙咀方向的交通都是繁忙，龙尾排回出去近启福道。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多车些少。私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近圣座治大厦，龙翔道西行上去私隧龙尾黄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 Mega Box， 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都是在观塘绕道近住宏里大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中区半山一带包括坚岛、上阿里北道、罗边臣道和荷里活道仍然都还是交通繁忙的。红棉路上行的龙尾在中银大厦，下角道去上环方向的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底那段慢车龙尾城市花园。另外呢，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在汇景花园。重复一次，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在汇景花园。九龙方面的其他路面状况，在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是交通相当繁忙，龙尾就在永安广场。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的交通繁忙，龙尾就一路排翻上去龙翔道近天马苑，而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挤塞龙尾丽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事会路仲系多车噶，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如果行人在斑马线上踏出了一小步，司机就要礼让俾行人先过马路了。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妈咪，今日数学考试，我担心考得唔好啊！ 但系我见你好努力温习、啊， 我对住张卷个脑一片空白， 所以你好担心。 我谂答错咗起码四题。 我明白你而家有啲失落，但一时失手唔代表啲咩嘅。既然试都考完，不如我哋去打你最中意嘅羽毛球，轻松一下，下次再努力啦。 好啊！ 关怀、鼓励与接纳， 正向家庭齐建立。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本地的一些防疫抗疫措施，听众陈女士， 最近我搭巴士都见到有乘客不戴口罩，希望市民真的要合作。 听众黄先生， 希望那些商场的熟食档真的要限人，如果不是小孩子他不在学校吃，他就去那些商场。如果是谈耐一点吃东西在玩，就会大爆发。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我钱佩卿同崔雪汉博士继续讲中医养生金句之更年期篇，一连三个星期二都会讲男女都有嘅更年期症状之一五心烦热。 五心就系两边嘅手心啦，两边嘅脚心啦，同埋自己嘅心啊，会觉得好烦热，所以叫五心烦热。 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时间来到傍晚的7:40啦。咁直播室呢继续有胡丽云同埋系谭慧仪同我哋总评一周时事嘅。刚才喺7:30新闻之前呢就讲到今个礼拜几个同土地相关嘅新闻啦。咁啊胡丽云啊桂山道依点系咪有啲补充？ 嗱，我再继续讲翻先系呢个嘅迪士尼啦。因为其实坦白一句，就算我政府系同佢俾佢真系有呢一个咁嘅权嘅时候咧，前提个里面佢都要去符合。翻就係話到佢哋之前所定下一個嘅協議嘅，就係話到即係要去到2025年嘅時候，佢嗰個入場嘅人次可以去到800万人次。但事實上，即係我正話都已經講咗，喺一個咁嘅疫情之下，全球個經濟都已經係跌跨得好厲害，香港亦都係不例外。迪士尼喺依家美國嗰個嘅California 嗰個樂園嗰度咧，都未能夠可以話開放返，所以引致到根本其實他自己都是我懷疑的，就算我給他去的時候，他去到那個2025年能不能夠符合到有800萬人次這個這樣的要求呢，是實在是令到人有很大的懷疑。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說到今次政府有一個這樣的決定，我覺得是真的非常合理，也都不會覺得是太過惡言。因為坦白一句，每名香港市民你都要明白，如果尤其是做過工作，即有工作經驗的人士都更加應該會明白，我讲的是管理层，有一些的决定出现了之前，必然是跟双方是有一些的倾洽商的一段的时间。所以引致到的就是作出一个这样的决定，不要告诉我，说这个的迪士尼乐园它是突然之间才会知道到。至于这个桂山岛，我想大家即可能都对于这个名字听完之后都不知道在哪里，只要讲一讲这个的说法的时候，大家可能都会有个概念。大家即如果还记得在这个的机场这个的东涌机场去建造的时候，我们经常性都会听得到说有坐洗头艇的嘛。那当然这个洗头艇被发扬光大，就是因为这个的铜锣湾书院不是铜锣湾书局这件事情。但是在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洗头艇这样东西就已经是非常之普遍嘅，因为就系话嗰阵时好多人咧就坐呢咁啲洗头艇就过到桂山岛嗰度嚟到去即系娱乐洒落等等嘅咁嘅嘢。咁你谂下，嗰阵时已经有呢一个岛，有呢啲咁样样嘅服务提出噶，点解咧？因为嗰阵时珠海啊、广州啊都已经喺嗰笪地方已经有唔同类型嘅一啲嘅服务系提供咗出嚟嘅。所以引致到的就是話到，唔好講話你依家話香港有一啲嘅政客走出嚟講話，要求喺嗰笪地方嚟到可以染指，甚或者要擴張。你諗下喺嗰笪地方已經係打滾咗，落咗好多嘅叫做功夫落去嘅珠海、廣州，你諗下當地嘅政府官員，佢會唔會係咁容易係俾你一個冷手執一個嘅熱煎堆？再者，呢一個區劃早已經係列咗喺呢一個嘅習近平主席佢喺呢一個嘅大灣區呢一個嘅發展規劃嘅裡面。咁喺一個咁樣樣嘅大藍圖之下，每個政府都已經有唔同嘅地方有已經係。早有設劃了一個的藍圖，要將那笪地方變成一個什麼海洋生物區的一個的遊樂的聖地啊，跟住又是一些的青年科研的一些這樣的中心的時候，給你現在在那笪地方你就變成一個香港城，講一下好了，想都不要想了。 跟住落嚟呢，我哋又想轉一轉另外一個議題啦，亦都係相當之受到關注嘅，就係香港嘅司法制度嘅問題啦。因為近來呢，針對住我哋嘅司法系統呢，都有好多人有唔同嘅評議或者係議論啦。咁日前呢，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就發表咗一份嘅聲明，其實入面都好詳盡地去解釋咗呢，係譬如法院去作出一啲嘅保釋決定啊，或者去到作出裁決啊、量刑嘅時候啊嘅一啲嘅標準啊，或者係準則嘅，咁其中咧，即係我引述，即係佢最後嗰一段啦。咁佢就話咧，喺不熟知情況及欠缺適當基礎同理由嘅情況之下，對法官及法院作出批評，又或單憑純粹聲稱或斷章取義之事就批評法官及法院，均是錯誤，也損害了公眾對司法嘅信心嚇。咁嗱，除咗咧呢一段嘅聲明咧，係引起咗即係好多人嘅關注，因為終審法院 院首席法官发出声明咧，都唔系一个常见嘅举措，其实都罕有嘅，有其重要性嘅。咁另外一个咧就系上个星期发生嘅新闻，不过今日都即系呢个星期都有媒体咧陆续去跟进，就系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咧吓，有一位啦，就系施国文啦，上个星期就即系辞任啦，咁亦都引起咗一啲嘅评论啦。咁有传媒咧亦都系陆续去问，即系其他嗰十几位嘅非常任法官，究竟佢哋有冇意向就继续留任咧？其中咧一位资历最深厚嘅，亦都系即系都好非常有份量，喺普通法地区都非常有份量嘅何富明法官咧，佢喺回复有线新闻嘅访问嘅时候啦，佢就话系敬佩首席法官马道立同其他法官维护司法独立嘅努力，留任系出于支持佢哋，亦都话咧十三个海外法官咧都同意呢一个嘅睇法吓，有一个咁样嘅即系回复。咁另外咧亦都要留意一下咧，就系终审法院另一位非常任法官就88岁嘅苗礼智咧，亦都系回复咧明报嘅查询嘅时候，亦都话咧身体咧唔适宜长途旅程噶啦，咁就唔会咧嚟香港审案，亦都形容咧施国文嘅请辞系不止。咁不过咧，佢又话未来咧的确有可能出现咧全体海外法官请辞嘅局面，但系佢希望唔会发生。似乎香港嘅司法体系都好多嘅风风雨雨喺度吓，胡丽云。 是啊，你正话都已经讲咗咁多个例子出嚟啦。咁我谂即系香港市民大众都会觉得有一啲嘅唔开心啊，因为香港其实大家都见得到香港嗰个各个方面都有一个嘅变差嘅一个嘅趋势。司法机构喺过去嘅一段嘅日子，其实都系有曾经成为一个嘅风眼，系被呢一个嘅好多人嚟到去批评指点，甚至话有一啲人去组织喺个法庭门口嚟到去抗议啊，甚至去写一啲嘅标语咁样样嚟到去批评责骂一啲嘅法官嘅。咁但系我觉得即系呢啲嘅事件咧，我姑且当作系一个嘅独立嘅一啲零星嘅事件。但是即係喺最近呢一個嘅立法會議員啊，周浩鼎佢去講話聽到有一啲嘅信息，有一啲嘅報料，咁啊引致到佢要去公開地嚟到去講，就係話到個司法機構裡面出現一個係政治偏頗嘅一個咁樣嘅呼籲嘅時候咧，咁呢件事件係真係成為咗一個嘅好大的一个的震荡力的。又再加埋就是说到见得到有一些的免费派发的一些的报纸，连日以来的一些的大篇幅来到去批评法院，当然连埋这个的三权分立这件事件来到去讲的一些这样的文章来到去讲的时候呢，必然是会令到大家都会担心，就是究竟我们的香港的司法制度是不是真的很有问题啊，这一个这样的提议说要去成立一个这样的写一个中文就是申请先 量刑 Council, 是量刑委员会的这个这样的事是不是一件好事呢？啊，我希望大家即是市民大众真的有一点点的冷静回来咯。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都已經有行到現在有一段嘅日子，我哋亦都見得到嘅就係香港司法機構過去唔係話做得有好多好成功嘅地方，亦唔係話做得有一啲好好嘅地方，但係至低限度，我哋有一個係非常之健全嘅一個嘅制度，就係有一個嘅上訴嘅制度。當你有一個嘅案件，你係真係對佢係覺得個法律上面有問題，你係絕對係有權可以提出上訴去到終審法院添嘅。就算你話97以前都係可以去到呢一個嘅宣密院嘅，呢一個嘅制度行之有效，未見有任何嘅問題。再者，我諗即係今次周浩鼎佢提出呢一個咁樣嘅説法嘅時候咧，令到人有好大嘅懷疑，究竟其實佢對於成個司法機構嗰個一單案件嗰個嘅審訊嗰個嘅程序，究竟佢係咪好清楚咧？嗱，我知道佢係讀過法律。但是他读过法律，即是我够读过法律。 他本身是律师来的。 但是问题就是你是跟开什么法院，你是跟开什么法个案的嘛。我们知得到一个刑事个案，你去到个法院的时候，你 打完之後，好了，要判刑，法官一定會問到個控方嗰個嘅相關嘅案件嗰個量刑嘅一啲參考，主控嘅亦都有個責任嚟到去提出，當然辯方亦都會有準備相關嘅一啲嘅個案嚟到去陳詞翻，就係話究竟嗰個嘅判刑恰當與唔恰當。引致到的就是说到其实这些所有的工序早已经是做定了出来，由个法院来到作出一个裁决。现在他提出这个这样的量刑委员会的时候，用英国和美国作为一个例子来到去引证他这个说法的恰当性呢，我们又要看回人哋英國同美國呢一個咁樣樣嘅 sentencing review 呢個 sentencing council 究竟係一個咁乜嘢嘅 council？ 人哋呢一個咧係需要花咗好長時間，佢要做過好多一啲嘅調查研究，亦都要揾一啲嘅學者嚟到去參與其中，就每一個嘅譬如當咁樣樣啦，謀殺咁樣樣嚟到去作咗一個好以年計多方面嘅資料嘅搜集。然之後再作一個好基本性嘅一個嘅説法出嚟，仲要經過呢一個嘅叫做公開 公開諮詢嘅， 公開諮詢嘅。但係前提裏面，佢講即係阿周浩鼎講啲又唔講啲，講啲又留翻啲。英國呢一個咁樣嘅 council 咧，佢講得清清楚楚嘅，呢一個係一個嘅參考。法官係最終都係有個 discretion， 佢要因應嘅個案。嚟到可以佢作出一個嘅決定，係判啲咩嘢？而美國嗰、那個係都係有一個咁樣樣嘅 council， 但係喺2004、2005年已經經過上訴之後，再次去確定翻呢一個，亦都係純粹係作為個法官係可以去一個嘅參考嘅一個嘅指標。信立的都依然是由一班的陪审团他们那个的权他们的制度来到去作出一个的裁决。所以引致到他就说到如果他现在去这样样去讲一些又不讲一些的时候呢，是的，我一听到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件好事来的。因为令到大家都会感觉到有一个透明度或者有一个的个连贯性的。但我们要想回去就说到睇翻清楚，人哋呢兩個國家佢整呢一樣嘅東西嘅時候，佢背後係成件事件係點樣樣先？佢哋嘅組成係點先？佢哋嘅背後嘅裡面嘅，亦都包括埋嗰個嘅 board 裡面係有咩？有警方有人係參與其中嘅。如果你話香港個都要係咁嘅時候 ，OK， 呢一個咪大家去討論咯。但係更重要一樣嘢嘅就係話呢一樣嘅呢一個咁樣樣嘅制度係需要。好用好大量嘅資源，同埋係成個制度嘅裏面，係你真係見得到係好嚴重出現嘅一個嘅錯漏，可能你先至會有值得咁做。嗱，我反之我會建議嘅就話，如果佢要係咁樣樣嘅成立一個咁樣樣嘅 council 嘅時候咧，其實應該喺中國裏面推行。中國真係因為地大物博，一單個案一單咁樣樣嘅，即係叫做貪污行賄呢啲咁講啊。可以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士裏面出現那個的判刑是落差得係咁大的時候咧，應該在中國裏面嚟到積極鼓勵他哋去成立一個咁樣樣嘅 council 咯。 其實周浩鼎議員嘅呢一個嘅建議咧，連日嚟都有喺傳媒度啦，係解釋過去嘅睇法啦。咁亦都有喺我哋嘅即係唔同嘅節目，譬如千禧年代咁樣咧，都有解釋過佢嘅睇法。之前啊，再之前亦都曾經喺我哋呢個節目《自由風》《自由風》入邊咧有解釋過。咁其實佢亦都即係除咗講量刑委員會之外啦，佢亦都有講到一點，就係話因為而家咧，如果經由各級法院層層上訴，然之後先至可以有一個。即系判刑嘅指引咧，实在都耗时甚解吓。呢、這个佢亦都有提出过呢个咁嘅观点嘅。嗱，不过除咗系头先讨论到即系阿周浩鼎议员对于量刑委员会嘅建议，同埋系阿马道立法官嘅声明吓之外咧，其实头先我亦都有提到咧，就系其他嘅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咧，佢哋对于即系阿施国民嘅辞职咧嘅一啲嘅睇法啊。谭阿仪有冇啲咩补充？ 我就咁睇嘅，即係其實依家即係圍繞住即係司法機構啊，即係法官嘅判刑啊，即係好多風風雨雨咧。其實即係我亦都知道，即係司法機構唔係喺個即係唔係一個真空地方，其實佢即係反映咗成個社會嘅政治嘅分化，同埋政治上面嘅撕裂嘅。即係其實唔係依家，即係其實自從呢、這個四年幾前嘅即係佔中之後，即係好多嘅判刑咧，都已經見到咧，即係黃嘅或者藍嘅，即係兩邊政，即係或者係政治意見唔同嘅兩邊咧，即係對法官都係有批評嘅，即係唔係呢邊批就嗰邊批，咁即係。依家其實司法機構的而且確係面對好大嘅一個嚟自兩個唔同陣營，即係兩個 extreme 嘅呢個政治嘅壓力。咁所以即係我自己就咁樣睇，即係馬道立咧去再重複翻即係司法機構嘅立場同埋一啲大嘅原則，譬如話即係你應該係不偏不倚，即係唔應該受政治壓力或政治影響去判刑。呢個係絕對係啱嘅。個問題就係話，亦都係最近咧就亦都係坊間一個好大一個議題。除咗周浩鼎提嘅呢個量刑委員會之外咧，另外一個討論嘅焦點咧就係話，究竟司法機構係咪需要一啲嘅改革咧？咁點樣去改革咧？其實咧最早咧就係呢、這個列顯倫啦，即係 Henry 係 早排寫一篇文章， 寫一篇文章，即係一石引起千層浪，就好多好多嘅討論。咁所以我覺得即係面對住依家司法機構，佢即係有當然有政治上邊壓力啦，嚟自唔同陣營啦。另外就係話，究竟司法機構即係我。任何機構或者政府，即係咩都可以去改革嘅。咁問題就係呢啲改革係點樣去改？即係一定係喺未有定論之前，一定係會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咁再加上呢、這個國安法引入啦，即係都國安法都大家都知道，即係西方即係或者美國或者係美國嘅盟友啦嚇，即係美國嘅嗰五眼，即係五眼盟友同埋西方主要國家咧，其實對國安法咧都係持呢個批評嘅態度嘅。咁國家與國家之間，亦都係嗰個關係，都係有好多嘅緊張。咁我哋香港咧，即係基本法係容許有外國法官同埋有外籍法官喺香港咧，亦都係香港一個好大一國兩制一個特色嚟嘅。咁當然我哋希望咧，佢哋係繼續去喺香港，即係為香港服務啦。咁但係其實都係有好多嘅因素，即係我哋頭先講嘅呢啲咁樣嘅因素。一個人嘅去留嘅決定，可能你會有好多因素會影響，再加上嗰個時間上啊，客觀主觀嘅原因，我係唔排除咧，將來會有更加多嘅外籍法官咧，可能都會因為種種嘅原因，佢會離開香港，即係呢種情況咧係唔可以排除。咁問題就係話，點樣香港嘅司法機構喺面對呢啲咁樣風風雨嘅時候，佢可以繼續維持翻嗰、那個客觀公正去呢、這個判，即、就、係、是、判刑呢、這個先至係最緊要，先至係即係咁。至於嗰個量刑委員會咧，即係英國個頭先胡麗雲有提過咧，即係我自己就睇過喺英國嗰、那個，佢主要咧就係話，因為佢除咗係有司法機構人員之外，有啲係非司法機構嘅人員，嗰、那個目的咧就係話增加透明度嘅。咁呢個係好嘅，就算喺香港你話增加透明度，我覺得都冇問題嘅。咁任何嘢我哋都唔會係照抄人。呢個北京最中意講，我唔會照抄你呢樣嘢。咁又係咪有啲可以去作為即係叫做reference， 即係可以 參考 參考咧，或者係點樣咧？尤其依家係個即係咁多人喺度爭議緊，究竟司法機構需唔需要去改革咧？大家去傾下，我覺得冇壞，但係最緊要就係話，真係唔好影響到，即係令到嗰啲法官係覺得我真係有好多政治壓力，無論係呢邊嗰邊都喺度逼住我要去做嘢咧，咁呢個就對香港係冇好處咯。 不過其實頭先譚慧儀提到一點咧，就係譬如香港司法機構面對嘅挑戰咧，呢、這個係咪都應該係下任嘅首席法官啊張舉能一個都幾頭痛嘅問題，特別係點樣去維係一班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嘅支持？ 當然啦，你睇到依家啊馬道立咧，即係佢出咗呢份聲明之後咧，其實咧仲係有一啲即係反對嘅聲音，仲繼續話你咁樣講，我都唔知道你講乜，又係講翻咁樣，即係個批評係喺度嘅。我都話，即係司法機構其實就係一個社會嘅縮影。當香港嘅政治嘅撕裂 係冇辦法解決或者未解決之前咧，係呢個係會繼續喺度嘅。咁所以張舉能咧，其實佢都任重道遠，佢都有好大嘅挑戰噶。 好，嗱咁啊，今晚嘅節目時間咧都差唔多啦，我哋傾到呢一度，麻煩曬兩位，拜拜， 拜拜。